六，练习。 六，听数。我在这儿学了三个月汉语，下星期一要回国了。虽然我在中国的时间不长，可是认识了不少中国朋友和别的国家的朋友，我们的友谊越来越深，我真舍不得离开他们。要是以后有机会，我一定再来中国。 七，语音练习。一，常用音节练习。原来，永远，愿意，抽烟，研究，眼镜。 二，朗读绘画。 明天，我们给李红开个欢送会吧。 对，他出国时间比较长。 得准备一些水果和冷饮。 别忘了照相。 也别忘了留他的通讯地址。